17:05，欢迎各位在假期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是周末啊，这个我们俩一合体呢，聊的就是伴侣动物。 重新用一下， 我们俩这个 合作不要合体，真的。 我们俩一合作，在一起体会一下主持的感觉呢，就是聊一下伴侣动物。对吧， 听起来 还行吧， 会有问题的， 会有问题啊， 我还没有结婚呢、你要考虑到我的名声。 我结婚也是有挑选的，好吧，谁说的，就跟我们结了婚的没选择似的。 你也有选择 啊。对，这个不是，我们就是凑在一起啊，聊一聊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同时也非常关心的伴侣动物。 嗯，今天给大家请来的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来自美联众合的孙大夫和著名的鸟医唐大夫。 对呀，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孙李元医生。 欢迎孙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唐国良医。 欢迎唐大夫啊。 那我们到后来就没有音儿了， 虚啊。 因为唐大夫昨天晚上呀、做了一台手术， 哟，跟我们说说呗。 没有休息好， 给谁做的？ 只睡了3个小时， 哎呦， 就来上班了， 是吗？ 嗯，真的是非常辛苦。 做的谁啊？这是， 是一个小的雪貂，2个月大、哦，然后吃了一堆异物，然后还有个铁丝，然后昨天做到3点多手术，对，然后今天上班，今天啊、从早到现在，反正全都病例，然后还有2台手术， 哎呦， 刚做完过来。 哎呦， 非常的虚， 哎呦， 虚， 对。但是我们刚才我和孙大夫还批评了他， 哦， 就是为什么三点了还不就在附近随便找一个地儿，或者就在办公室忍一下， 嗯， 对吧？你8点就上班了， 嗯， 你回家来回2个小时，多累啊， 嗯。 他不，他非要回家。 其实就是唐大夫啊，特别和蔼可亲， 嗯 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美联的美女的女大夫们都会选择跟唐大夫一起上节目？ 刚才我找到原因了， 哦，找到了。 刚才那个我跟孙医生合影，然后明显大家发现孙医生显白，嗯， 就是比以前 显白。我可以帮我们这个女医生的这个就肤色提升。对， 不是，本身孙大夫就很白，好吧？ 啊，真的吗？ 对， 哎，就本身就很白， 就这样显得更白。 啊，好吧，啊，反正唐大夫也是有底线的啊， 也是有 选择的啊， 换床睡不着， 对对对， 也是一个顾家的男人， 没错没错，这个顾家的男人一来到我们周六的节目呢，就让我们整个伴侣动物可聊的范围一下扩大了。原来呢，我们可能只能聊一聊唐大夫没来，我们基本上只能聊聊猫猫狗狗啊。 嗯， 唐大夫一来，哎，除了猫猫狗狗，其他的所有品类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只要是您家能养的，法律规定可以养的，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任何的问题啊 ，CHWL876。咱一开始就既然说到这小雕了，雪雕哈，咱来说说啊，雪雕哈， 嗯。 跟我们说的，对对，跟 做 围脖这雕是一个雕吗？ 这不是了。现在咱们养的比较多的宠物雕，在国内主要是两类吧， 嗯， 一个叫安格鲁，一个叫马雪儿，但它实际并不是雕的品种，它实际是就是国外公司两个品牌，然后属于就是他们专门做繁育的。然后在你买到这个雕之前，他已经做过这个臭腺摘除，然后绝育也去世，也都已经做完了。 嗯， 对，他就为了保证就是没有外面人能去繁殖，所以他保证他品系的纯正， 哦， 然后等于是垄断了，是一个。所以国内现在主要是这两个品种。那相对来说，他们被驯养、驯化时间都很长，然后性格呢也都相对会比较温驯一些。 嗯， 那宠物性呢也都是不错的。现在养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 是吧？ 嗯， 听您说好像那貂属于是什么都吃，是吧？ 貂是有点类似于猫，它是一个纯的肉食动物，对。 哦， 然后有专门的貂粮，也有人会拿猫粮来喂，对，就差不太多了。 差不太多，那铁丝怎么会吃进去呢？ 嗯， 一般猫好像不干这么纯的事， 猫不吃。 对啊， 猫可能线性异物比较多了。那个貂是这样的，貂在1岁以内，它因为它特别活泼好动，然后特别爱咬东西， 嗯， 它的探索世界的方式就是用嘴 啃 牙，对，咬，然后， 哦， 所以特别容易发生这种吞吃异物的病例，这个非常非常常见，在1岁以内的貂。所以通常我建议就是你刚开始养这种， 把嘴先戴一个口罩， 我这个不太好。对， 到吃饭的时候再给拿下来嘛。 这个还是就是我们这个给他提供的环境是主人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在环境里就是不要 家徒四壁啥也没有， 我就是放一些安全的东西，他不会咬下来吃掉的就还好了。对， 比如呢， 比如 你得 要 家具吧、 啊、 家具不能也都拿走 吧，雕需要的空间实际不是特别大，它就是一个相对就比如有因为有一些朋友在家里养猫也会用笼子，当然有的是关在里面，有的是这种就是散放着，它想进想出来出来，有这种。那雕的话它的笼子基本上就跟猫笼子差不多大小就行，然后里面也可以放个吊床，有几个不同高的层板，它在里头它就挺开心的。对，就不用放出来散养 啊，雕不用出来养。那养雕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主人在家的时候你可以抱着它互动啊，对， 暖和。哎，有一活的微博。 对，雕它会 还不用洗澡， 它的行为啊，就是会比较跟犬猫不一样，然后很可爱， 是吗？ 对， 比 特别柔韧，它特别软，身子很长。 你看，当微博特别 好。对，围脖子上 来，咬着自己的尾巴，变成一个圈儿。 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那猫柔韧也特别好 啊、 嗯。一到他们家，他就给我们表演，他会瞪着一只猫的胳膊，然后转来转去的。听来是有点 残忍，好 危险，我那个批评了他，但是他就给我各种表演，就是怎么揉他们家的猫， 哦、 就可以塞到一盒子里什么那种。 那是猫自己进去 的，就真的是特别软。那个猫感觉就是。他还活着，但是他的体态像好像没有生命似的，真的非常软，是我见过最柔软的猫。雕可以跟他比吗？ 雕绝对比猫还柔软， 真的呀。 对，特别柔软。对对，但嗯，他也喜欢钻盒子。 真的吗？塑料袋呢？ 塑料袋嗯，应该也一样了， 也喜欢。 对，应该也喜欢。哦、他们有一些雕还喜欢咬塑料袋。 哇塞！哦，那还挺有意思的、 哦、还行。那一般雕多大呀、啊？ 雕体型小一点的可能也要一斤多，就成年之后 一斤多才。 雌雕的话，大概将近 那就是个 将近一公斤，将近一公斤。成年的雌雕，雄雕的话可能能长到1.5到2公斤左右。对， 哦， 就体型 整个 反正肯定比猫小。对、 哦， 但它是很瘦长的。 嗯、 其实长大之后，它体长也是挺长的。 聪明嘛，属于那种可以训练的嘛。 嗯， 来去过雕来脱鞋， 就是那种 可以啊， 雕来脱鞋， 装死啊什么的， 有点 没脖，跪下， 什么可以吗？ 趴下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 都真的呀。 但雕脱鞋有点沉啊，因为它体型太小了，那个对它来说，可能这个操作有就是训练，因为动物训练的话，实际很多动物都可以训练。你可以看到国外有很多，就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你可以看到国外很多这种就不同动物的训练视频，对。也有雕的，那也有其他动物的， 有 训练鸡的， 有那个遛雕的吗？ 遛雕的有牵引绳、外带绳， 就可以带着出去啊。 对，但是这种我不太建议了，因为雕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它太柔韧了。如果真的有什么惊吓，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胆子挺小的一个动物， 哦、 如果有惊吓，它有可能会挣脱这个就是牵引绳。对对对，所以一般就是带雕出门的。就是几类了，一个就是相对小一点航空箱， 哦、 那还有人就带那种就是那种小的布包， 嗯， 来带，对。 哎，雕的牵引绳是什么样的？也是跟那个、 就是、胸背带一样， 胸背带 的，对对对，它可调节那种、 哦、 那个布绳做的那种。 好，哎，说到这儿了，正好我有一个问题， 嗯， 特别想问问孙大夫，就是。前两天也是我一朋友就跟我争论啊，说就给那个狗狗买那个项圈，那个牵引绳，他就问我说你觉得买哪种的好，我说应该还是背的好吧，他们家是个小狗不是大狗、 嗯、 我说应该还是背的好吧，这样他不觉得特别勒得慌，不觉得难受。但是呢我又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有的人说呢，尤其是国外的那些专家们说，其实还是项圈比较好，尤其在狗狗的初期训练的时候可能指令更明确一些。我不知道您怎么认为呢，如果有人问您说我想买项圈，或者不是我想买那个牵引绳，应该给他买一个背带式的呢，还是这个拴脖子的呢？ 那如果是咱们日常用的话，那肯定还是背带式的会好一些。 嗯，如果牵引就真的是指令性更好一点，那肯定是那个脖圈，因为那个背带式的，它的那种指令性不是很强，你一蹬它，它可能就是感觉不到它这个方向感。 感对、 嗯，然后但是 很舒服啊。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就为什么说日常还是用这种胸背比较好，尤其是像有些小型犬，本身气管容易有问题，再加上本身假设说它就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咳嗽的阶段就一定要避免用这个颈圈，就一定要用胸背。以免刺激它的气管、 嗯、 就更严重的咳嗽。 嗯，现在好多的大狗尤其是猛一点的那种犬，比如说像那个什么什么雷亚哈纳、哎、不对，那是 罗威纳 啊，罗威纳，对， 雷哈纳 罗威纳那种，基本上我见了好几只全都是那个脖圈，就是项圈、哦、 还带铆钉的那种，是吧？ 哎，对对对，特酷。像大狗尤其是凶点的犬，是不是用那个会好一点？ 因为大狗的胸背少吧， 胸背特 没见过， 就有的金毛会背一个特可爱，什么我是小鲜肉，什么什么我是特种兵，类似于 那种。 哎，对对对，把自己的垃圾袋啊什么的全都背在后边。 而且就像有一些大狗，它也不是很好把这个就是胸背背上。 对， 嗯，由于它脾气或者是一些其他，比如说力气的原因，就体重的原因，也不好背上这个。然后有一些颈圈，它可能就一直带着，或者说是比较好操作给它带上。 哎，但是颈圈我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家狗吧，它一到那个要回家吃饭的，不是，它要到回家吃饭的时候，它就特着急。它知道你遛完了，然后要回去吃东西了或者什么，它就特别着急往回走。然后你就一直蹬着这个绳吧，就勒着它脖子，你能听到它那种， 对， 那种声音。然后我就特别怕把它那个勒出毛病来，但是你一放开吧，它还是特别着急往前走，就有时候会走得特别快。所以这种长期这么勒会不会对它有点啥问题？ 会，对那个气管压迫不太好，就时候尤其是一使劲，有的它可能咳嗽几声的那种，那可能之后还会连续咳嗽几天，就是它受到很大的这种刺激。 明白了，好吧。这个说到气管的问题了，正好我又有一个问题 哦， 这是跟我们家的狗狗有关系 哦， 但是我只是怀疑啊，因为现在不是花粉浓度比较高吗？ 嗯， 我老婆和我家的狗狗啊，同时出现了频繁的打喷嚏的状态啊，我不知道，我说、这个、 是谁传染的谁， 不知道两个人是不是同时是受的花粉的这个传染，就是因为人嘛有很多的花粉过敏，对吧？一到这种季节不断的打喷嚏，狗狗或者猫啊什么的也会有这样的吗？ 嗯，打喷嚏有很多原因啊，这个季节确实是有这种过敏性的问题，一方面是花粉、 哦、 就是或者说是这个季节空气里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你环境家里，比如说新买回的植物啊、 嗯、 或者说新喷的这种空气清新剂呀、啊、包括是那个就比如说香水的味道、 嗯、 或者是那个有一些吸烟的也会引起这种喷嚏。 嗯， 这些都是这个季节容易有的。然后但是打喷嚏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老年狗它可能会是跟牙有关系，就造成了这种口鼻漏的时候、 哎、 然后会打喷嚏、 啊、 这个没懂，你解释一下。 就是它口腔如果有比较严重的问题，造成了这种根尖周的这种脓肿，然后它会逆行性的到这个就是使这个鼻子和口腔相通的地方，然后就会产生感染，然后它打喷嚏的时候就相当于从鼻孔就流出了这个唾液，然后它会频繁的打喷嚏，这个时候你去检查、 哦、 有可能会发现它那个犬齿啊或者是前臼齿的地方是有感染的、 哦、 然后它的治疗方式就是要把这个牙拔了，然后可能还要修复这个口鼻漏才会好。 哦，这是 老年 年龄大的， 对对对、 啊、 就是因为牙结石太多了，然后造成的刺激，可能就没有定期洗牙。 明白明白、 嗯、 好吧。今天咱们聊的是我们身边的伴侣动物，如果大家身边的伴侣动物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小状况发生了，或者呢您可能是刚刚开始养您的伴侣动物，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一下我们专业的大夫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个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问题呢是最近我的朋友求助我的， 嗯， 因为他知道我周六的时候我跟涛涛我们俩在这儿做这个， 我们有这层关系是吗？ 对对 对, 对。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做了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差不多、 哦、 是吧， 嗯， 我们好像也差不多能够出师或者稍微能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了、 哎、 有一个姐们儿他们家是刚刚 生了一只小泰迪，他们家本身就是那种茶杯泰迪，或者是那种就是小的，所以只生了一只。刚出来的时候倍儿小，他也没有去医院，也没有求助于医生，就是自己在家养。然后他就出了什么问题就问我，出了什么问题就问我，嗯、然后问完我就在网上百度，问完我就在网上百度。 那你能不能直接下次告诉他，你直接在网上百度就得了呢？ 不是，这样不是显得我好像这？但是到目前为止还蛮健康的， 还活着，他 还活着，还挺健康的。 经过你的网诊，他还活着。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下，如果啊，就是自己家的那个宝贝啊，是一个那个女孩， 嗯， 母的啊，怀了孕了，然后呢，就自己在家里边接生啊，这一整套的流程需要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有什么危险性吗？因为他就是生出来之后才跟我说他们家的有点什么打喷嚏啊，然后毛有点稀啊，怎么着，就是这些问题。我听说是什么像脐带什么这些东西，全都 是 要人 是自己咬吗？ 咬吗？还是人帮他们剪？ 自己剪。 嗯，就看这个，就是这个母狗它自己的母性怎么样。有一些就真的自己会舔，就是说它生出来以后，它会把这个小幼犬身上的这个都给舔干净了。 哦。 嗯，但是有一些可能就不会的话，或者说我见过有的自己生都挺害怕的。那种，然后它不太会的话，就要主人可能自己亲自给它剪。然后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有可能就比如说难产的情况遇到了，就你发现它破羊水之后，就很久都没有生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小时左右，那我觉得就要引起注意，就要不要去医院去看一下。 嗯， 或者说刚生完一只，但是它还有生产的这种动作，但是很久也没有生出第二只。 哦， 这时候都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就是为了放心。 我姐妹这儿这个是顺产的， 嗯， 出来的时候 所以就还 四两多还是三两多呀？ 是生了一只还是两只？ 一只，就生了一只。哦，然后个儿特别小，当时他就觉得怎么生出来这么一点儿， 他自己 跟一耗子似的， 自己体型也不大呀。 啊，对对，是啊是啊。 哎，但是这种就是狗一般不都会生好多吗？泰迪就生一个吗？ 也不是了，就是有的还是会生个三四只或者甚至四五只的都有。但其实生一只的这种，像他这种还是挺危险的，因为也就是因为他这只狗。 哦， 体型比较小，没有出现问题。通常像这种小，尤其是本身体型比较小的这种狗， 嗯， 它怀一只就容易这个就是 太大了。 对对对，就这个胎儿太大， 哦， 然后就造成难产。 哦，那看来他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护理方式来护理的这只狗，到后期他就不怎么喂它了，说你一定要减减重，要不孩子太大生不出来。哎， 这也是 真的， 你从网上给他查的是吧？ 之前全部都是 太大容易难产， 人家好歹也算是当过妈妈的人，有一定的经验了，知道吧？所以呢，他就按照 自己的经验，然后 真的是这样的。当时他也不知道是几只， 哦， 他也觉得可能是两三只，但是后来好多的朋友都说，像那种小的茶杯啊，生不了几只， 嗯， 最多两三只，就很多很多了，有的可能是一只， 嗯， 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说，哦，好吧，然后他就说，哎呀，想了。我们家这个这么小，嗯，不能让孩子太大。到了他后边的那几天的时候，就不怎么喂食了，给他就喝点那羊奶， 哦， 吃点流食。 我的妈， 营养也没有太丰富。 不怕没有劲儿吗？ 还好。 生的时候不是应该挺费体力的吗？我想象着。 哦，他说生的特别快，好像出来了之后，他也说那个就是妈妈，因为是第一次当妈妈啊。就是感觉吓了一跳似的，就感觉哇，怎么拉了这么大一坨出来， 哦， 就这种感觉。然后也是后边好像自己舔，但是脐带好像是他帮着给剪的还是怎么，就是要不就是拽了一下还是怎么，反正就是他帮着给做的后期的一些维护的东西。 哦， 然后呢，现在就是妈妈也挺健康的，那小小小男孩啊，小小男狗狗啊，也挺健康的。 哦， 现在就是特别嗜睡。 对， 特别嗜睡， 可能是饿了，没有东西吃。妈说睡不睡着了就不饿了，是吧？哎，那孙大夫，这种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养狗都精细了，会不会有人发现了自己家的狗怀孕以后，就是产检的必要性再 动物界， 哎，对对， 嗯， 有啊，现在就是尤其是自己想，就是特意去配，然后想想那个， 啊，是 就是要这个狗宝宝的一些，嗯，然后他就会在，就可能最开始第一次产检的，可能在30天左右，就一个月左右的时候，然后去看有没有怀，然后看这个发育的怎么样，然后到最后，比如一般就是50天左右，然后他再去看看这个胎儿都怎么样，然后大概让医生看一样有几只啊这种。 哦， 然后也会问一下就是生产前需要注意这些，然后有很多也都会直接选择剖腹产的也有。 对， 嗯， 剖腹产直接 为什么就怕它 有一些品种肯定难产的几率比较大， 哦， 太小了是吧？ 对对，所以主人就是为了避免，因为它可能还是有的，可能是为了要小狗嘛， 哦， 然后就是怕这个小狗就是死亡率比较高，所以也可能会选择剖腹产。 对对对，有做 B 超什么的。 嗯 嗯，好吧啊，咱们先聊到这儿。有这个 Annie 问了，说这个问一下专家，猫咪多大开始打疫苗，多大可以绝育呢？谢谢，这看来也是从小猫开始养的。 嗯， 咱这样，咱一会儿先听一首歌，然后进一段资讯，资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解答您的问题。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孙大夫和唐大夫，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立元医生， 老孙。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唐国良， 唐长老。 好 调皮， 哎， 师徒四人， 哎， 白龙马呢？ 那完了。那个咱先不聊这个啊，今天聊的是伴侣动物啊，嗯，就是一块儿就是跟着我们这个 唐僧和他的伴侣动物是吧，这西游记应该改成这个名儿是吧， 这个得要好好的照顾，因为毕竟要陪伴我们走过很多的美好生活的啊。 嗯， 这个安妮刚刚在上半时段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问题，她说请问专家，猫咪从多大开始打疫苗，多大可以开始绝育，谢谢孙大夫。 嗯，打疫苗呢，一般猫的话是两个月以上，最早是两个月以上开始打。 嗯， 然后基本上第一年免疫的话是3到4周打一次，然后总共是打三次，就是如果这个猫是3个月以内开始打的疫苗，就是打三次。 嗯， 然后如果是3个月以上了，然后那可能就是打2次就行了，就主要让它的最后一针疫苗落在16周以上就可以。 好复杂。 嗯， 没太听明白。 对， 反正最早是2个月开始打。 哦。 嗯，打的过 三次， 对， 狗不也打，狗打一次吗？ 第一年也打三次， 那叫三连是吗？ 对 对, 对， 是叫三连。 狗有好多个脸， 猫三连，猫的话就 是 猫三连，是 吗？啊， 猫 就是猫 三 连， 三连， 嗯， 对吧？狗有好多脸。 哦，哎，这中间的就几连跟几连之间的间隔要很长吗？哎，就是可以很长吗？3到4周、啊， 嗯，就是一个月，就是3到4周嘛，最， 嗯， 最长间隔一个月。 哦，那我要隔过去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还得重新打？ 嗯，对，基本上如果过期了就要重新再免疫。 那完了，我们家的狗好像过了， 过期了， 过期了，就是它的一 那就不太能吃了。 一帘和二帘之间隔了大概有1个月左右。因为过了年我们回来 的，不是这么算的， 不是这么算啊， 没有一帘二帘中间隔的这么一说， 就反正是打 三帘，就是三种那个预防的病在一块儿，四帘就是给你打都是一样， 哦， 都是一针， 哦，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5合1、6合1、7合1都是一盘带。 哦， 明白了。就你这样的还有人咨询你。 哎呀，幸亏现在网络比较发达。那哦，那我想起来了，我打的就是隔了一个月打的是狂犬。 嗯 嗯。 啊，对对对，前面是打了一个什么什么帘，然后后边打的是狂犬。 嗯， 哦，想起来了。好的好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当然不为大家解答，有专业的医生为您解答啊。这个都绝育说了吗？咱们 没 呢，多大可以绝育了？猫猫 绝育一般8个月以上就可以做。 哦， 嗯。 就是越早做越好哈， 倒也没有 一定分不分公母猫， 嗯， 部分 差不多都8个月左右，可能都开始有发情的迹象。 哦， 然后猫咪来讲，有的是就是发情以后它叫的会比较厉害，所以很多主人都忍耐不了，所以做的都相对早一些。 哦，就是一有动静就咔嚓了，就是这意思。 差不多， 差不多哈。 孙大夫最擅长的 哦， 我是一个内科大夫。 哦，好的啊，这个大花活和蛤蟆说了啊，这个 这是一个考验你的绕口令吗？ 我读的还行哈， 非常好。 说3岁的金毛，我是一个男宝宝啊，还能做绝育吗？3岁了，可以吧？ 嗯，3岁的金毛， 我记得原来咱们聊的时候，大概是6岁还是7岁以上的， 几岁 就拉倒了，就别做了。 嗯， 是吧， 就是这样，就年龄越大，尤其是7岁以上，他如果说步入老年了， 嗯， 然后他会担心他一些其他指标的不正常，就是麻醉会有风险。嗯，但是没有说就是几岁以上就肯定不可以做，如果他可以承受麻醉的话，但是我们会建议6岁以前尽量把绝育都做了，因为有一些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 哦， 可能6岁以上就是发病率比较高了。嗯， 那像他这个大金毛的话，做绝育之前需要准备些什么吗？有什么心理建设吗？ 这，嗯， 用不用留下一窝子嗣之类的？ 就要看他想不想了，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心理建设。 哦，就问问金毛想不 想 不 想被咔嚓。 那 估计 是想不想留个子嗣什么的、 哦、想不想留子嗣那肯定是想的是不是 哦，要不想留了就直接去做就可以了、 嗯、可以 是吧 只不过身体状态比较好 这个没有什么特定的时间期限比如说我是打完疫苗之后 那肯定要打完疫苗 打完疫苗之后啊、 嗯嗯嗯 哦、 那他那个咔嚓过了以后会不会有一段的比如说不适期感觉非就是他生活需要别人找需不需要 感觉很 通尿管之类的都不用吗 一般不用尤其是像一个就是年纪比较轻的那个公狗的话他、嗯、恢复还是挺快的而且现在就是镇痛的这种药还是比较好的可能就前三天用一些这种止疼的药物那、 嗯、 如果用了止疼药就会发现这个动物就好像没什么事儿似的就吃喝呀、啊、都很正常精神也很好、 哦、 就很活泼的样子 哦、 嗯、但是可能就容易舔伤口他会觉得那块比如说开始长伤口的时候会痒啊什么的、 嗯嗯、 所以他可能会舔伤口这个部分要戴脖圈尽量避免他舔 哦、 嗯、至于排尿排便都不影响 都不影响、 嗯、 哦那还好好的啊可以做啊、哦、这个哎说到了做绝育啊或者说说到了从小养的就还回到我那朋友那个、 嗯、 他前两天刚跟我问了一问题他们家的狗狗应该是一个月多一点了他就问我什么时候打疫苗我说你再等等等我信儿 人家现在网有点慢刷不出来 我说正好周六我要上节目我帮你去问问去啊现在是一个半月的时候狗狗啊什么时候去打疫苗呢三个月吗 狗狗一般五十天就可以打嗯 那就现在差不多可以了、啊、 对可以 哦那他们也不需要有什么就看也不需要看他的什么身体状态就直接抱到医院去打就好了是吗 他如果是自己家狗下的一直在这个环境养着、 嗯、 然后都看起来比较健康比如没有排便的异常然后也没有像咳嗽之类的这些就不适的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去打、 哦、哎前两天还真的是出现排便异常了、嗯、然后说是拉稀了然后他怀疑说是不是那个什么细那个 细小 啊细小 嗯 然后我说你先别着急 我给你查查 没有 度是吧 我说这不是刚拉了一次吗 坏了 你 多学点我的好 我说你先别着急这不才拉了一次吗、 啊、嗯 我说你这样你喂他吃什么了他说也没喂他吃什么然后就好像是吃了点试着吃了点软粮我说你这样你把粮食去了、 嗯、 就别吃软粮 饿着 然后看一看怎么样 空空肚子 哎过了一天说 是是 哎好了 嗯 哎我说你看 我说的对吧所以他说的真的对吗孙大夫 小狗有的时候容易消化不良如果它真的是一次就吃的相对食物比较多就容易出现腹泻、 嗯、对 但是腹泻的原因就太多了你可能这次比较走运就是个消化不良所以饿一顿就好了就比如说像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 哦、 然后包括刚才说的一些病毒的问题都确实会引起腹泻、 嗯、 但如果是这种原因引起的它不会因为饿一顿就是少吃一顿它就好 嗯 所以可以通过比如说减少它吃的量然后看看它能不能恢复然后也是一种办法如果真的说要说一天就是拉稀的次数比较多比较频繁而且明显影响到它的精神和食欲就要赶紧上医院 哦、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说那个狗狗啊尤其是在一个月之前的时候总是看它在哆嗦然后说是不是冷啊然后他又问我说是不是冷啊、 嗯、 我说应该不是 你说你们家多少多 我说应该不是你放心我觉得小孩不是就这个小狗狗啊他可能是因为身体比较弱现在可能是正在一个协调期所以他站起来或者怎么走的时候啊 骨头 的时候、 哎、你是不是想说 哎有点颤抖是没事的、哦、 你都就说 是不是这样还是真的像就是现在小孩似的小宝宝刚出来的时候呀里三层外三层就怕他冻着了狗狗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小狗真的是容易的、 啊、真的会有、啊、 尤其是咱们变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白天真的挺热的但是晚上还是有点凉它会哆嗦 那怎么办 像哆嗦那就给它就是在窝里或者是穿个小薄的衣服呗 哦小小狗就有衣服呀、啊 裹点那纱布、 嗯、因为狗这种就是 捡几个都可以袜子可以 对吧、 哎、 我这么聪明 对下一次咱俩见着群 是吧 我解答不了的你来说 你那个 我解答不了 就开始随便说几句然后我这边跟他们都聊着、 哎、 转过去然后你说我现在帮你转给专家啊转给我先收费这个活不错吧、 哦、不错他用的方法就是一直抱着、 哦、嗯 就是用人的体温啊、哎，他一看他哆嗦了，他就抱着他。 但是你的体温没有他高，你无法温暖他。我说的对吧，大夫们？ 本身来讲是没有他高，但是他如果很冷的话，你就用这种抱的方式是可以储存这个温度的。 哦， 嗯，他是可以觉得暖和的。 越抱他越冷，把人家那点热乎劲儿全吸过去。 哎，真的，现在就因为他家这个小狗刚刚出生啊，就是搞得他们家那个姑娘女孩啊，也年龄也大了四五岁了。天天嫉妒，说妈，你为什么老抱他，你不抱我呀？然后说他还小，等他大了，我就不抱他，你抱他。然后那个小孩呢，就特别就是想尽办法去折磨这小狗， 真的呀？ 哎，就杵的那个屁股，就一动，他不是 争宠， 走，对对对，有点这意思，就欺负他啊。不过还挺可爱的。 我今儿中午在我姐那儿，她给我讲，她说他们有一个那个。猫友群 啊， 我姐那儿也是一个有九只猫的地儿，我在他们家从来不敢坐下。 嗯， 他们家的猫据说都咔嚓了，但是经常会出现那种我觉得类发情的情况。孙大夫，他们不都咔嚓了吗？是会不会是那个宠物医生咔嚓的不够彻底？为什么他家的猫经常会出现那种他跟我描述的很多不可描述的状态出现？今天让孙大夫解释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别笑，既然是一个医生，说的是那个医学问题， 严肃一点， 严肃一点，快点。 就是其实，如果是公猫的话，其实不太存在，就是咔嚓干净不干净的这么一个问题。只要这个手术做了，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术，然后通常只要是做了就可以给它，就相当于咱们说的做的干净这种。然后很多这种行为也是，就是相当于就是行为上的一种。就是 他们几只家里的几只猫经常会出现那种不可描述的行为，就是有的猫已经被咔嚓了，但是它好像还是想要忍怎么着别的猫。 有一些可能就是习惯性的这种，就是 习惯性的， 对，就有很多是比如说做的相对没有那么早，然后它已经形成这种习惯的，会有这种行为上的异常。 行。 但如果母猫呢，也可能会存在这种就是比如说卵巢或者是哪里不是相对很干净的这种情况。 明白了。 哦，好吧啊， 我一直觉得是他那个医生没有做好。 嗯， 有残留感觉。 对，可能我觉得可能在意识里边啊，就是祖先们给他的脑海当中留下的那个画面。他当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琢磨明白，哦，这是生子用的。后来发现，生子这个没什么用啊。就纯属 空有一身本领而无处， 变成了玩闹 啊！ 有可能。 我那个还发现他们家猫一个问题，我原来只是以为狗喜欢舔别人，就是表示它爱你嘛。今天我在他们家，因为只有我和我姐俩人，就那个五六只猫分别扑到我身上舔我，非常不常见。猫为什么也舔别人呢？他们是什么心理呢？把我这几个扣都快舔掉了，都真的特别可怕。来，唐大夫，你说一下，不然你就睡着了。 那个猫一般表示亲近的时候会有这种舔人的行为，包括它猫和猫之间也会有互相梳理毛的这个行为。 这个我能理解，就是他们舔自己以及舔对方，我都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舔我？舔我的扣，感觉还是。 吃鱼了吗？ 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我都没敢吃饭。我在他们家都不敢坐。 只舔扣吗？ 啊， 只舔扣吗？还是 哪儿都舔？我发现，我就坐，我刚一坐下，然后就有两只猫围过来，就冲着我一开始叫。他们家的猫都属于那种一见人就求拥抱、求抚摸那种，就分别扑到我身上三只。坐在我腿上，我还得轮着翻的给他们挠，然后就觉得脚底下那个腿就露了一小截儿，觉得有点凉，然后发现有一只猫在舔我，你不觉得非常古怪吗？这个行为， 不少猫也会有这种行为，表现出来它对人的一个亲近，对，但是舔时间长了，我觉得人受不了。 对呀，非常可怕， 非常疼。我们家的猫有的时候 也会舔你， 对，会会。 那正常就可以了。 对，能舔舔秃噜皮了。 对，太吓人了。 刚才你们那段对话特别像你去这个公安局报案是吧？ 对， 报告。哎呀，我记得猫天天舔我， 真的 是舔哪儿啊？ 自己被骚扰 舔了， 真的。 特别可怕， 扣子都快舔掉了， 真的是 没事，很正常。好吧啊，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关于您身边的伴侣动物，继续发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 65.3 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百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哇！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赢了。 这个刚刚说那个三岁的金毛做绝育的啊，那位朋友又来了，说特别感谢咱们的大夫啊。他说本来是不想给他做的，都三岁了，年龄大了就顺其自然吧。可是吧，他觉得就是他有点太直男了，而且呢特别喜欢异性啊，出去就对，就不仅抱大腿，更要命的是看见美女就走不动道。哎，真的，就我发现狗 这会吗？狗应该不是见到母狗走不动吗？见到人 还真不是。我们家的那个狗也是这样。虽然我们家的狗是泰迪啊，但是它不抱大腿，不是说泰迪是 抱不着大腿了吗？只能抱脚脖子， 抱脚脖子它也不抱。真的真的，有的那些那个狗狗就是自己在空中还做那样的， 对对，天地空气嘛， 对对，特别厉害。但我们家的那个就还好，但是真的是就是一到尤其是夏天，冬天特别好，冬天就姑娘们都穿得厚啊，看不出来身材。一到夏天了， 它还能看出身材， 绝对挑，它挑腿。 哎，我怀疑是不是他根据你的眼神来。 应该不是，我都没看着他去了。 真的呀？ 哎，就是只要这前两天不是天热嘛，我们去那树林里边溜的时候，一看见有那姑娘们就坐那儿啊嗑瓜子聊天儿，穿着那个也不算太短的裙子，但露着脚脖，人家就直接奔那个腿最好看的那个去了。 真的呀？ 哎，到那儿就特别乖的往那儿一坐，然后那姑娘们就说啊，好可爱呀。他就特激动，还在那转圈儿，就那谄媚，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他才依依不舍的回来。 唐大夫解释一下这种行为，啊、 这怎么解释啊？ 对，是所有的动物都这样吗？因为我在网上也看过那种，就是什么猩猩、狒狒特别喜欢漂亮姑娘的那，但我觉得那个我能理解，因为大家其实是蛮近的亲戚，审美应该类似，但是。为什么狗和人真的完全不一样呀？ 嗯，我觉得可能个体还是有差异，不是所有的狗，就是狗狗可能个体的审美可能也不一样。 嗯， 因为确实，比如好多中大型犬，我觉得比较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我们这，但是他说这个，你看他们这个金毛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喜欢漂亮的姑娘。 嗯，可能个体审美差异 是吧？ 对， 来那个孙大夫，你说一下这个行为。 我经常在医院见到，就是有一些动物，然后主人带、 经常有狗骚扰你，是不是？ 听我说啊，那个有一些主人来了以后说：“哎呀，你们这个别让男护士操作啊，那个我们就是只跟女的好。”然后呢，就真的男的。 你们那儿也没有男护士，我觉得。 嗯，也有。就是因为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还是需要男护士的。然后呢，只要男护士一来呢，就发现那个眼神就不对，就可能 要 咬啊， 是是是， 很凶。 是。 然后呢，女就是比如说女医生、女护士过来操作，就真的就没有什么事儿，也可以摸，也很高兴。 真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就会遇到这种，就是有，就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女性比较温柔，然后有可能他去医院就真的是。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像大一点的狗啊，就会觉得这个狗比较厉害的，就会派男护士去嘛。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情况，他会觉得男护士没有那么温柔，然后力气比较大，所以他可能还是会喜欢女的医生。 我觉得还是他们就是特别敏感，就是人可能去揣测不到的一个东西， 感受到人类 的东西 气场。 对，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说就是狗狗，尤其是狗狗啊，跟小孩特别像呢？ 嗯， 小孩就是这样。 嗯， 你比如说幼儿园的小孩，他可能不太懂什么。你比如说去一男的，比如涛涛去了，是一男老师， 真的哭了，瞬间 就瞬间 就 哭，绝对的。你说什么？你说 亲爱的们，今天我来给你们上，哇，就哭， 真的， 女老师都做好了， 嗯，啊，一个 哭的都没有， 真的， 就是不一样， 嗯， 真的是这样，就是对动物也是这样，尤其是狗狗， 嗯， 因为猫的话，我好像还猫还算是比较一视同仁，它是看眼缘，它不管你是男的女的，它只要觉得你是我喜欢的，它就愿意去靠近你，它不分男女，但是狗狗可不一样。母狗我倒不太清楚，尤其是公狗狗就是这样，特别喜欢女孩 儿。哦， 哎，就是对男的吧，反正爱搭不理，就只要是女孩儿，哎呦我的天啊！而且他还挑那个衣服，你知道吗？ 还挑衣服，穿你们家狗吗？ 就是穿的好看的， 他 就 判断长得好，穿的好看。 我也在纳闷啊，因为狗狗不是个那个什么嘛，就是它是个 色弱 啊，它辨别不出来。但是真的是，他就看见那些，就比如你穿的一个色的衣服啊， 嗯， 人家也看 不爱看， 不爱看 啊， 嗯。就是一旦穿的，比如说是花花绿绿， 艳俗的呗，得是吧？ 差不多，比如穿了一艳黄色的裤子 啊， 嗯，啊，他就特喜欢。噌就过去了，就跟看见母狗似的，啪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或者你穿一辆特闪的那个，比如白鞋， 哦， 啊，它特漂亮的，刚买的新鞋，噌就过去了。 哦， 过去就坐那儿，也是特别乖的，就往那儿一坐，哦，然后就在那儿转转转，就想博取你的喜爱。嗯， 你们家这幸亏是个狗，这要是你们家孩子，可得好好管管。 好吧，好吧啊，这个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我们的伴侣动物，啊 哦， 刚刚聊了更多的是可能是心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啊， 嗯，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Being a color. Do you agree with me when I saw you kicking dirt in my eye? You're thinking about my baby.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You're thinking about my baby.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美联综合的孙大夫，欢迎孙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立元医生， 欢迎您。还有来自美联综合的唐大夫，欢迎唐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唐国良。 哎，今天呢我们聊一聊伴侣宠物啊，这个猫猫狗狗还有所有其他的，比如说蜘蛛啊、蜥蜴啊，龟啊， 除猫狗以外的都可以聊， 都可以，雕啊什么的都可以聊啊。这个 加儿化， 哎，雕啊什么的都可以聊， 感觉就是那种东北人的意味， 还真是啊。这个小华说了，刚刚不是聊到那个狗狗的色盲问题吗？我告诉您啊。狗是色盲，认两阶色，是黄色和蓝色，这个他认，所以他对黄色裤子有能看出来是吧，所以他能认是吧，哦，可能这意思。人呢认三阶色，是属于半色盲。哦，我们都算是色盲是吧。哎，那我们那机器 色盲 机器人算什么呢？ 色盲不属于是我们定的概念吗？为什么我们还给自己定成色盲？我觉得这个概念不合理。 那谁不是色盲呢？ 人有色弱， 对啊， 对吧？那你要说所有人都是色盲，这个是不是这个概念定的有问题呢？人自己给自己定成色盲， 对啊， 不合理吧？ 这个超出我们的专业范围了。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个这个需要一个美院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一下。 好嘞啊，这个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先说说这个连衣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哪种猫猫相对掉毛会少一些呢？孙大夫。 加拿大无毛猫。是吧， 我想说的也是无毛猫。因为猫来讲还是掉毛 都 对对对差不多，除非你每天要特别细心的给它梳会好一些。但是其就是如果不梳的话，它掉毛的程度都是差不多。 对，反正还好。 我认识好多养猫的人 啊， 随身带滚子。 哦， 真的，我今天中午就在家里坐了一会儿，身上就全是毛 啊， 非常烦。 反正就是我因为小时候养猫也是这样，浑身都是毛，但你要习惯了就好了。 对，所以不要妄想那个哪种猫掉毛少一点， 那就无毛猫嘛， 就掉两季，一年。 对， no， 对，一季掉半年， 就相对多一点嘛。 反正真的是随身带滚子，然后家里永远会飘着。 对， 别人我们北京只是。三四月份飘柳絮，你们家一直在飘， 是吧？ 没有涛涛说的那么夸张啊。你要养的，就比如说数量多了，那可能会出现那样的情况。然后呢，您们养个一两只还好，真的还好，只不过就是把您的家具都换换，最好别用深色的家具啊，否则很显毛。这个您可以搜一搜加拿大的无毛猫，您要能接受那种， 真的是那真的是一种病态的。 哎，对，您要能接受那种，您可以养养试，还挺贵的。 按我们美学来说，这是最高级的审美，就是病态的审美啊，就是这样。你已经欣赏到那种什么维纳斯啊，什么那种阶段了。 哎，真的真的，现在好多人还蛮喜欢那个的， 真的是要 卖的倍儿贵， 我们普通人的倍儿贵，真的是丑爆了。 但是最开始，你包括像恶霸，我也欣赏不了。 对， 但是 恶霸 现在对吧？ 欣赏不了。 我现在是慢慢能接受了。但是我依然不太接受，就是不太理解啊，为什么会养恶霸？因为恶霸照顾他特别费劲，跑也跑不动。尤其一到夏天，简直就是恶霸的噩梦， 就非常臭。 走两步就不是他走不动，走两步就不行了。 所有恶霸都走不了吗？ 他一到夏天，他的 需要 不知道是消 狗是吧？ 消耗的特别大。比如说那次我们去洗澡的时候，恶霸就不断的需要补充水分，而且他洗完澡之后，整个就全部瘫倒在那儿了，就起不来。 不，明明是你看到那只个例现象呢，还是这个品种？ 我看到过， 如果这个品种就是这样，就是瘫痪状的一只狗的话，我觉得可能没太有人需要。 也就两只吧，也就两只， 全是这样。 我看到过的都是这样，还有一只呢，夏天的时候它基本上遛，可能也就遛个，我觉得就按我们那小花园遛一圈，你说能有多少米？遛了半圈不到，那个吧 就趴下了，是太胖了， 就不行了，反正挺壮的。就是正经的那个恶霸长得那样， 然后赶紧给他买了一冰棍，哇哇哇哇舔了才能走回家去。 我的天哪，是这样吗？两位大夫， 其实不是这一个品种的问题，就是一类品种，就比如说短头品种，像什么这种英牛、 英短啊，不，那个斗牛， 就这种斗牛犬呀、啊，就是只要它是那个短头品种的话、嗯，都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它的呼吸系统就会相对的更弱一些，然后尤其是夏天特别容易中暑。 哦，对，对，反正 它运动起来，它的运动能力也会相对差一点，就会喘的比较厉害。 对，对，真的是这样啊。好吧，咱不说它了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吧。吴江说了，说问一下我们的嘉宾。母狗闹完狗多长时间之后可以做绝育呢？谢谢。 闹完狗基本上半个月以后就可以。 哦。 只要避开这个就是发情期就可以。 哦，他说他的那个家里边的阿富汗啊，第一次开始有点闹狗了，但是呢不想让他受罪，所以要给他做绝育，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就 闹，就等发情以后，然后最快的话就是发情后两周，就让它完全不出血之后两周就可以。 好的啊。哦，那个小华说了，说狗是半色盲啊。 人不是半色盲。 对，人能分辨三种色阶啊，红色、黄色和蓝色。狗呢是只能分辨两种，所以呢狗是半色盲啊。好的好的，好，感谢您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大夫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个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问到了一种， 咨询你了。 对，我明确说我不懂。 真的，你不是有百度吗？ 对、因为那个我不太爱跟他摆啊、是一男孩啊、小男孩、小男孩，然后他妈说那个我家孩子想养点异宠，就是他想养蛇，但是呢妈妈比较怕蛇，说能不能养点别的。我就跟他推荐，我说你养蜥蜴啊，蜥蜴倍儿好看，因为刚我从、 就是、带着腿的蛇。 我从那个草桥那儿就是刚转完回来嘛，我不是还跟唐大夫聊呢嘛，就是特别小的那一只嘛，那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种类的。我说你养蜥蜴啊，那蜥蜴还在盒子里面，你只要把东西虫什么玩意儿给它准备好了就 OK 了。小男孩肯定也喜欢这种酷酷的，那男孩还打冰球，本身个性也挺强的。我说你要是他觉得小，你给他买大也没问题。我想问问唐大夫，像那种小孩啊，小朋友们，他是上小学四年级吧，差不多四年级还是五年级来着，还是初中、 不重要， 具体忘了，反正是小男孩，适合养蜥蜴吗？ 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还是看个人喜好，他是否喜欢，然后 喜欢， 因为只有喜欢他才能花时间去研究了解这个动物的习性，然后你应该怎么照顾。然后另外就不论是哪种爬行动物，无论说刚才你说的蛇啊或者蜥蜴，它实际相对猫狗来说都需要你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那一方面你需要了解它的这个食性，你要准备相应的食物。那蛇呢都是肉食的了，那蜥蜴的话它会分肉食动物，也会分素食动物。那你要给它不同的准备不同的食性的食物，然后需要了解到它需要什么样不同的营养需求，你的食物要多样，然后确保它不会有一些，因为我们人工饲养，因为在野外它的食物选择是很多的，那到了人工饲养环境下，所有的食物都是人提供的，那如果说长期我们提供的食物不正确，那它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爬行动物一旦是因为饮食出现的问题，从医疗角度上通常会纠正起来会很难，而且花时间会很久，所以通常我都会建议，就是你在饲养前你要做足功课，然后避免在因为咱们人为饲养出现这方面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日常照顾里头，每天可能它的这个起居环境啊，因为经常要打理，要清洁，要消毒，所以也要看它学业方面如何去平衡。所以就学业， 学业方面， 学业就你上学，你要上学嘛，对，然后还因为您提到还有冰球，因为作为这个爱好，因为我是北方人，我只接触很多朋友也打冰球，他是每天训练的真的压力挺大的，每天花好多个小时去训练，所以也需要看他自己的时间安排能不能腾出这些时间，可能每天我觉得至少半个小时吧，可能需要你去做一些整理的工作。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家里你能够安置一个合适的空间，那根据你能够提供的空间你去选择适合的一些体型。那比较小的像 手工啊，体型相对比较小，它的需求可能相对会小一些。那像更大的像绿鬣蜥的那种体型，可能对你的空间要求都会更大了。那相应你对每天花时间去照顾啊，包括这个卫生啊、消毒啊，各种时间都会相应的增加，所以需要做一个综合的评定。所以我只能给一个大的一些就是这些建议，但具体可能需要他自己。 这个孩子特别有爱心， 嗯， 就是虽然是一个特别酷的孩子，我见过的不怎么说话，有人说叫叔叔，就就特别酷的一个孩子啊，倒是啊，跟我家那位关系特别好。然后呢，他呢是属于就是你不是不让他养东西吗？ 哦、 他妈妈也有点受不了他这一点了，就是他但凡在外边逮一什么拿回来就养 哦， 而且他从来不怕什么蟑螂啊，什么那种小小虫啊，就长的那种，比如说从树上掉下来那种 吊 死鬼啊什么，他从来都不怕，就是拿上手就抓。我逮那小蛤蟆去外边烧烤去，就那 这样吗？ 啊，对对， 我们一块儿出去烧烤，这儿套套这儿一个蛤蟆， 对对对， 下着雨呢，出去就抓去了， 对对，反正就是他也不怕这些东西，就是所以呢，他们那个家长就说，你既然这么喜欢动物，干脆就也带他去逛去，然后他就说想养蛇。养蛇说不行，养蛇太害怕了，万一哪天钻出来呢？他说那我要养冷血动物，所以他就问我，我说那你就养蜥蜴呗，蜥蜴挺好的。那像蜥蜴的话，比如说他养从小的开始，我觉得挺好的，是整个的那一套箱子什么的，卖蜥蜴的那家店家就会全部 都 给你配置好， 而且他会给你做一些推荐了。 是它的食物是那种小虫吗？小肉虫吗？ 看什么品种了， 绿 鬣 是得吃那个大蟑螂。 它是素食为主，它也会吃一些昆虫了， 嗯、 面包虫啊，包括蟋蟀啊，它也会吃。 面包吃面包虫的是哪种？ 面包虫，素食的，刚才绿鬣咱们说的都会吃。 哦、绿鬣， 那像其他的那个手工啊， 嗯、 像宗师啊，这它都会吃。 哦，都会吃。 对对对， 好。他就想要一个能吃虫子的。 哦， 哎，他因为也想把这虫也养上。 那就我说那个养那大蟑螂的那种， 嗯， 就合适了， 那绝对适合他。 那个得家里有地儿，那个箱子得 不需要特别大，杜比亚不需要特别大。 我说他养那大蜥蜴得有地儿， 对 对吧？ 对， 那个得起码那箱子得有1米5、2米吧， 差不多 这么大个。 哦， 就是你有我那朋友是他有一个屋子，在那角那专门开了一块地儿。就是放他那大蜥蜴 哦， 但那你也觉得他并不是活动空间很宽裕， 是 就是你感觉他就是那个平的， 他也不怎么 趴在里头，趴在那个那里边还给搁一树干嘛，就是弄一木头， 对 你感觉他要转弯在里头想什么溜达溜达都很困难，所以他没事把他们家蜥蜴抱出来 哦， 然后就让他在地上爬一会儿。 我千万别让他听见这一段， 但是他 一定会买大的。 但是他那个蜥蜴。我觉得有一点问题在于，小朋友是不是应该喜欢那种互动性好的？蜥蜴没什么互动吧？ 嗯，也有了，但就是会主动找人要吃的。 哦， 对， 对，只有在这个时候。 对， 哦，怎么找啊？ 而且他那个他那爪子勾你一下，可巨疼， 很尖，对，会比猫 就抠的肉比猫疼多了。 哦，他挺喜欢这种感觉的。真的， 你认识的人， 这孩子特别特殊，真的是啊。好嘞啊， 嗯， 这个我们说完了蜥蜴之后，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以大家问题为主。如果您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是一个睡觉的小姑娘问的啊。那照片是这样的，她说我们家的一岁的公猫做完绝育半个月之后，自己在家把它的毛给它剃了。剃完之后呢，猫就不敢下地了。我家的地面是瓷砖的，去厕所呢要匍匐前进，吃东西也不敢去，所以呢就把猫粮还有水呢就放在桌子上。它还时常的就是一惊一乍的，晚上没人陪不敢上厕所。 哎，这是看恐怖片的是吗？ 这是怎么回事？ 把猫毛给剃了会影响它的安全感？ 只能这么说了吧。 嗯，它剃毛的时候会很暴躁嘛，这只猫，或者说这个动作很让它害怕嘛，就感觉好像是受了惊吓的感觉。 好像没说哎。 嗯，所以就还是一个行为上的问题，就尤其是他冷不丁一哆嗦呀，包括他这个匍匐前进，都是一种害怕的表现。 对啊，对啊，而且是受了很大的惊吓，是吧？哎，猫就是。就剃猫毛这件事儿啊，因为狗毛剃的比较多啊，自己在家动手都能剃、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尤其大太阳地儿的，您要是经常带狗出来遛的话容易晒伤它啊，我们也不建议剃，即便是夏天您可以适当的稍短一点，其实狗毛的长短对它的这个散发热量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这原来我们也说过，猫的话剃毛你洗澡都那么费劲，剃毛的话不是更可怕吗？是不是？ 反正对猫本身来说，刺激还是很大的， 是吧？ 嗯， 也没有啥剃的必要吧？ 对呀、 就很多是因为主人忍耐不了， 觉得它热， 就是有很多现在就 是、 对，就是现在就开始剃，就是因为它这个换季的时候掉毛会更多， 哦， 所以它可能就 能不能每天拿吸尘器早上起来先吸它一下， 下次 那估计 或者拿滚子先滚它一下 啊，那应该还行。 有专门的那个梳毛的梳子， 唐大夫，你是怎么对抗猫毛的问题的？家里 人家有好几款不同的梳子，对，然后那都是这个网红产品，然后现在对有一个我现在还在用，效果很好，对， 就是它好的是 就是它不会 一梳就能把所有该掉的毛都给薅下来， 对，它会把浮毛梳下来，而且不会给猫带来太多不适，因为原来我用那种金属的，就是像小 你形容一下你现在这个好用的是什么样？ 是一个塑料的，然后那齿是有点往回弯的。 嗯，像一个猫爪子， 叫什么贝壳梳还是什么，就反正类似的一个产品吧。 嗯， 反正它梳起来不会，你不会感觉到特别大的阻力，但是很容易能把浮毛梳下来，对，效果还好，而且你明显能看到，你用这个梳的时候，猫比较享受；你用就其他的那个梳，它梳一会儿它就抗拒了，它不开心了。 嗯， 所以从这个应该还是他喜欢最后这个。 所以就是每天醒来以后，先给他梳一梳。 对，每天 会很大的缓解， 你就梳一梳 掉毛的问题。 对。就是它一些比较马上就要掉的这些毛啊，你通过这个梳下来了，它自然脱落的就会少一些。对， 嗯，哎，那像它现在明显已经受到了很大惊吓，那怎么去安抚它呢？ 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做行为学的专家，那我能给的建议呢，就是这段时间尽量我们减少对它更多的刺激，然后慢慢给他时间去恢复。那如果说还是没有恢复，比如超过一个星期他行为还是没有改变，甚至说更严重了，那我建议就是找我们医院的行为学专家，我们那边是那个张力医生，可以跟他去咨询，看看有哪些改进的一些措施。对， 是因为我有一朋友家的小猫，然后当时呢是在外面买的，买回来之后呢发现身上有癣，所以呢就把那一块癣的地儿给剃了。 嗯， 说有一次他从那个镜子前面过，好像就看见了自己 不完整、 哎、然后就抑郁了。 哦， 就真的特别抑郁。原来那因为小猫应该是正活蹦乱跳的时候，两眼无神。 嗯， 然后呢为了因为他们家还有另外一只猫，为了不让这只猫的那个癣病去传染它、所以就给它放在笼子里、特别无神也不动。 哎、 我说那吃饭什么吃饭喝水倒还好，但也吃的不是很欢实。我说这么小的猫好可怜啊， 可能觉得自己不够美。 对，所以现在就把所有镜子的什么就跟它周围的全都拿走了。有关系吗？你 这个应该没太大关系，因为从目前国内外对动物就是研究动物行为，它其中一部分就是关于动物的自我意识，就自我形象的意识。就我们人会照镜子知道啊，镜子里是我自己。那有科学家对这方面做研究，就是动物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有些动物有些动物是没有的。那目前就我看到一些资料，可能犬猫是没有这方面的，它可能不会认为镜子里是它自己， 是别人是吗？ 对， 他会觉得 他可能不会认识到那 是 他自己， 哦、可能就 是 走到那儿，哎，这个猫怎么这么难看？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关笼子，就有可能关笼子让他的情绪很不好。 有可能， 因为动物里头可能能识别的像灵长类，头子，比如你给他脸上点红点儿，他去照镜子、然后他会摸自己头顶， 这 是他能识别他自己的一个信息。对，像有些鸟类也可以认识，但很多其他动物实际不是太多动物能认识到镜子里那是他自己。 哦， 那家里那么多镜子，为什么这些猫家里养的猫狗都没有在镜子前面出现点异常呢？ 有，我们家的狗看见镜子里边就叫， 对着它狂叫， 对着它叫，后来就习惯了。 那这个不是可以玩一天吗？ 玩不了一天，现在已经习惯了， 不能吗？ 已经习惯了。 那他看见那个就是另一个世界的， 看见就扭头看一下就走了。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他是叫的， 哦， 然后还吓了一跳，就叫了两下，哎，

哎，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唐国良。 对，这个首先呢，我们要问唐大夫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听众秋瓷问的。他说我们家的洛奇是一只雕啊，每天呢都会有那么一两次的软便出现，软便当中呢含水量特别高，而且呢也会有一点味儿。吃东西呢现在也只喂那个雕粮啊，给过两次益生菌也都没什么改善，每天的饮水量哇，人家算得非常的精准啊，70毫升。然后呢从2个月前接回家开始就有这种叫 鱼子便。是你们的专业词汇吗？ 哦，那好吧，反正就是稀便的那个感觉啊，就是也没有什么改善，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说他的精神状态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他是刚养了2个月是吧？我看时间不长。 2个月前接回家的，不知道接到家的时候是几岁。 哦， 不清楚。 那是这样的，因为雕呢会有一系列的消化道的问题，那它的成因会非常多。有一些可能跟食物过敏，就食物来源呢有关系。那还有一些可能会是消化道的寄生虫。我在临床也都有遇见过。所以可能需要排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那针对它不同的成因，我们去对症的做一些治疗，那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这个是跟吃有关系吗？是不是也跟比如说 有可能刚才因为我提到了，就有可能跟过敏，因为现在所有的这种商品粮，就无论是雕粮还是犬猫粮，它是配方非常复杂，它里面会含可能含谷物，可能含各种各样的谷物的，就是这个蛋白质可能是来自谷物的，可能来自动物的，然后动物可能又有不同的动物。那比如说它你可以看包装了，它会列很多它的主要成分。那有一些用鸡肉的，有用牛肉的，或者用其他的，然后它可能用的这个是牛肉，或者有用的这个肉粉，或者有用的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不同的一个组合。所以它的成分非常非常复杂，那你就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食物中哪个成分过敏。因为现在在犬猫上也会有很多，那在非犬猫动物上，雕是相对比较常见，容易出现胃肠道问题的。那过敏这是其中一个，那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寄生虫，那包括一些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用驱虫，常规驱虫这种针对线虫啊、蛔虫啊这一类的寄生虫，那也会包括一些原虫，像滴虫、像球虫，那这个在我临床都有遇到过。那我今年其中看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病例，就是在很多家医院都看了，严重的消瘦，他从体重3斤多降到了只有不到1斤。 哎呦， 非常非常瘦，用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做了很多检查，然后我开始不同的医院都怀疑可能肿瘤啊或者其他问题。那最后查了一下粪便，就发现是严重的这个滴虫感染。就他，但是他排便呢就是没有明显拉稀，可能你看着就是偶尔软便。对，所以就是真正我们从这个你在家里观察的临床表现，可能都是就是没有特别厉害的拉稀，可能就是偶尔软便，然后可能它会慢慢的消瘦，那它的成因可能会很复杂。对， 那像雕的驱虫是跟狗狗猫猫一样的吗？ 驱虫药会不太一样。但比如说像常规线虫的驱虫，那就是类似芬本达唑、阿本达唑这一类，它会有跟犬猫一样的，但是用的剂量可能会不一样。对，然后如果针对原虫的，刚才说到球虫啊、滴虫这一类，那这种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检查发现有这个虫子才去考虑用药，不会说作为一个常规驱虫的一个用药。 就是他们不需要，因为像狗、狗狗来讲，猫猫因为我不太清楚啊，狗狗来讲它是定期 要驱虫， 对，定期要驱虫。 因为狗是因为要出门去遛，它很大的可能在环境中接触到这个虫卵，因为它可能会到处碰嘛。即使它没有吃，它沾到了身上，它自己舔，有可能会摄入。但是像猫啊，包括雕，很少，相对来说很少带出门了，这种风险会低很多。 明白。那像秋瓷的话，就建议他先换种粮食试试。 可以先试试看，对，或者可以考虑，比如自制成分相对比较单一的，但是会有点麻烦，就是因为你自制粮的话，你如何保证这个营养配比、维生素的这个含量，如何就是满足它营养需求，短期没问题，但长期的话可能会有一个问题。然后如果说尝试吧，因为我的经验很多雕会对鸡肉过敏，所以可以看看，如果你的配方里有鸡肉，可以试试看换一些没有含鸡肉的粮，看看如果有改善，那可能就是能找到这个原因，就找到这个原因了，可能。对， 好的。 雕有没有什么疫苗之类的？我还想 雕有，雕可以用狗的，现在咱们用的就是狗的那个小二联，就是它是一个细小和那个犬瘟。对，目前国内有这个，但国外有一些是雕专用的，但咱们国内用的就这种了。 对， 嗯，明白。嗯，那就再看看小鱼的问题啊，是说他们家的这个美短是公猫，已经绝育14年了。 嗯， 现在呢去医院检查已经确诊是肥厚性的心肌病，现在呢正在吃药，四月查肺已经有问题了，而且呢医生说应该进到高压氧舱，但是国内又没有这东西，所以现在是不是只能就维持着。 来吧孙大夫，你作为心脏方面的 对 expert， 他那个肥厚型心肌病其实本身就是用药去维持它的发展，你不可能说给他，嗯，就比如说把他的肥厚减的就没有那么厚啊， 就 是去治， 不能给 他 减肥， 对， 可以 减肥后， 哦， 然后但是它会越发展越严重，然后他说的肺有问题，我理解应该是有肺水肿的这种出现， 嗯， 然后这也是这种病它出现容易出现的并发症之一， 嗯， 然后通常呢如果很严重的就是已经到了喘的不行需要急救的时候就一定要吸氧，然后用一些利尿剂去缓解， 嗯， 然后如果没有高压氧舱那可能就是一般的这种吸氧的，或者说有的医院有这种 ICU 的这种都是可以的， 哦， 然后就是一定要给他这个氧流量相对比较高一些，然后再利尿，让他缓解这个急性的肺水肿的发作， 嗯， 那如果说就是缓解以后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也要吃药一直维持， 嗯， 他还是有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些嗯，比如说稍微有这种刺激啊，包括运动量大，也包括这种应激，都有可能造成他在复发肺水肿，因为是因为他心功能太差了造成的。 明白， 嗯， 那这个高压氧舱是个什么东西呢？ 咱们医院的，嗯， 哦， 我们医院其实是有的。 哦，你们是转诊中心有高压氧舱？ 高压氧舱。 它的原理是什么？你给我介绍一下，唐大夫。 就是纯氧，然后它会加到2到3倍大气压，然后就等于是能够提供动物更多的一个通气量，它就是氧浓度会更高。 哦， 对，然后会缓解它一些呼吸道啊，包括心肺的一些问题。然后现在人上有一些啊，就很多了，它包括可以用于就皮肤病的一些治疗，包括甚至一些心脏病的一些康复训练。那因为如果说在正常就空气环境中，因为氧浓度只有21%，那在它里面纯氧，然后压力又大，等于是比纯氧的这个换气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即使有心脏病，它这个就是循环系统或者呼吸系统有问题的，它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强度更大的一些康复性训练。对， 就是它需要吸氧。 对， 哎，能不能弄一个那种氧气包，然后给它 那个 塞到鼻子？ 可以，但是那个就是氧浓度比较低了。那你像你塞到鼻孔啊，或者我们也有面罩的， 对， 另外我们也有就是 ICU 可以调氧浓度的那种，可能也就40甚至更低的一个氧浓度。 嗯， 所以它通常会缓解一些呼吸道窘迫的一些表现，但是可能跟高压氧舱还是差的很多了。但是高压氧舱这个操作起来会很复杂，而且它因为是有压力，相对来说是一个操作起来有一定要求的，而且整个这一个时间也会比较长，耗氧量很大， 哦， 用一次大概需要10000升纯氧。 哦， 对， 好， 对， 特别要多少钱？ 因为我们那个设备现在还调试，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对， 嗯， 可能降价之后会出来。对， 它 一次需要两，就是那个40升钢瓶的氧气，需要两个钢瓶。 哦， 那非常费。 隔三差五就得去一天，还是每天都得在那儿啊？就是它这个病 看动物的情况了，对，看动物的情况，它不是说就是所有的都是固定的一个周期，可能动物严重一点，可能它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哦。 他症状还不错的时候，其实就是吃药在家维持缓解就可以了。 嗯，哎，孙大夫，你平时是在哪个医院？ 我就平时是在伴侣动物医院，然后也会有2天在转诊中心。 哦， 嗯， 分别地址大概是哪儿？哪儿能找到你？ 那个伴侣动物医院是在新街口西里那块儿， 嗯， 然后是一个相对比较老的一个医院， 嗯， 然后转诊中心是在那个 大屯儿， 亚运村，对，北苑路那块儿， 嗯。所以小鱼，我建议你先去看看这个。 他们那儿不是有高压氧舱吗？ 对，现在不是正在调试吗？ 嗯， 对吧？先让孙大夫看看是不是非得要进这个高压氧舱。 对对对，什么情况 啊？如果是非得要进的话，你那个等咱们调试好了可以进了，您再选择进不进。然后先看看，可能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是吧？可能靠吃药什么也能解决的，先维持着，对吧？来吧，再来看一下这位。火舞艳阳的朋友啊，他说我们家的狗呢是一只不到1岁的史宾格，是一只母狗，我发现它老是乱吃东西，这怎么回事？一般狗都这样。 对， 不到一岁是吧？ 对啊，小狗，尤其是 小狗， 更是这样， 这情况还是比较多。然后通常有几个可能性，一个就是可能缺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维生素这种。 嗯， 还有一个就是体内有寄生虫。对，第三个就是馋， 嗯， 就馋或者说吃不饱，就它老是饿这种感觉。 嗯，好吧，这个反正就是得教育啊，细心的教育就好了啊。这个不要吝啬啊， 不要吝啬。该揍就揍，是不是又是爷一贯的态度？这是那个大爱无疆说，他救治了一只小猫，他说想给这个小猫喝点牛奶，可以喝吗？ 就咱们人喝的牛奶嘛，其实还是不太建议啊。 哦， 当然，好像有 我们家狗喝牛奶，一直喝了一冬天，非常喜爱。啊，我自己说， 就是小猫也包括小狗，它那个牛奶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体的蛋白质，不容易消化吸收。然后有一些喝完了，明显会加重这个就是消化不良的症状，比如腹泻，还有一些会吐。嗯，所以可以买那种动物的那种奶粉也可以。 嗯， 哦，可以买羊奶。 嗯， 羊奶是不是什么过敏的率会低一点？ 会低一些，但还是建议买那种就是狗专用的什么羊奶粉啊，有那种专门的东西。 就没有卖狗奶或者是猫奶这种东西吗？就是他们吃自己物种的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呢？ 这个太难商品化了吧，那个。 对，我也只是想一下，毕竟不能奶狗 量 只是一个称呼，并不是一个职业，是吧？ 好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一会儿我们来回答一下小韩的问题，先进一条广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停留步。 好，小韩问了，说我们家呢养了两只猫，一样一个啊，分开养的，也没有做绝育，为什么我们家的母猫老是发情呢？啊，春天过去了，公猫就天天的叫啊，尤其夜里有些扰民了，我想带他们去手术，可是我怎么知道母猫的发情期过去了呢？刚不是咱们说了，就是过去了之后，半个月你就可以去做这个。 那怎么判断它过去了？ 它要是两只猫一起养，其实确实容易一直持续发情，因为猫的这种发情 互相刺激是吗？一公一母。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把那个公猫就是先给公猫做了。 好。 嗯，然后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会母猫的这种发情的症状会缓解。 哦， 因为如果它持续的如果它持续的这样发情，确实不好判断它什么时候。但如果说判断不了，也不是说在发情期绝对不能做，只是因为 做是吧？ 对，只是因为我们愿意尽量让避开发情期，是因为发情期它可能血管更脆，更容易出血呀，出现这种风险。嗯， 这样吧，给他们俩一个考察期，一星期的时间，看谁表现最好。 哦， 谁晚做一会儿，哪个表现不好先做了他。 那请问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当然以他的标准为主了。对， 谁叫的少一点是吧？ 对呀，是不是？啊，这个，秋瓷继续发来了他们家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他们的貂呢是7个月大了，4月底去做过体检。当时体检呢有耳螨、白细胞和血小板偏低，心肺呢比同龄的貂大一些。另外呢，像便检没有问题，也做过过敏原的检测，但是结果呢也没有给我们发上来。 他这么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可能问题也没有。 嗯，唐大夫，你综合这些信息再判断一下。 还有另外一类就是炎性肠病，貂上也会出现的。 嗯， 那可能跟他一些。像这种的话可能需要用一些激素去控制了，但是最好还是做一些确诊。对， 刚刚您说的那个病，便检检不出来是吗？ 检不出来的。 哦，是检不出来啊。 对，他可能需要做一些肠道镜，甚至说需要做一些活检，看肠道有没有这种淋巴浆细胞浸润，他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激素毕竟就是你使用的话可能有一些风险，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风险 OK， 那你也可以就是用一些治疗性诊断，就先用药，用了之后如果改善了，那可能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对， 哎，刚刚你说雕啊，是这个肉食 加儿化， 雕是肉食性的。 你说雕，我就老感觉是一万多一个那个 雕啊，是肉食性动物。 对 啊，就是。而且刚刚说了，互动性也蛮强的啊，整个的这个习性，包括用那什么脸打的疫苗也是用狗的，我觉得可以，基本上和狗狗猫猫是算在一块儿的啊， 比猫的互动性还好。 那是不是我能把它的粮食稍微就是我比如不喂它粮食，我就喂点人吃的东西可以吗？ 肉 像猫狗实际我们通常也不太建议， 对啊对啊， 人吃 是不建议。 雕实际上也是一样，就是它就是人的食物可能就是油盐这些可能含量会太高， 那我给它少油少盐呢？ 少油少盐， 白水煮点， 对，煮点鸭腿。 因为它是肉食动物，那你就给它肉就好了。但是因为它在野外，它吃的可能不是人我们吃就是肉，就鸭腿、牛肉或者什么。但是我们会吃很多不同的食物， 它吃不着鸭腿。 我们也会吃菜，也会吃谷物。那这个它会综合提供不同的营养，但是因为它是肉食动物，那可能我给它喂的就是这个肉。我吃的鸭肉也好，牛肉也好，猪肉也好，就是肉，那它会缺乏其他的一些营养。那肉里头可能蛋白很高了，那脂肪也会有，但是像一些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因为如果在野外，它如果真的是吃肉的话，它会吃整个活的动物，那包括它的肉，包括它的内脏，它都会吃进去。但这样就能保证它的整体的一个维生素啊，各方面 一些活动 一个这个不太现实，真的。 它是吃什么活动物？你告诉我。 都可以吃很多很多小的动物了， 耗子，是吗？ 对，比如其他小型啮齿动物。 小型那不就是 甚至一些兔子一类的， 兔子也可以。 对，因为小的野兔子个头很小的。 哦， 当然这些雕都是人工培育的，他们肯定没有吃过了。就是他们的祖先就像野外的那些鼬类、黄鼬啊、雕这一类的，他们会吃这一类的食物了。对，但是因为像猫上有在自制食物里头会做这种比如生骨肉啊，就是它。把这个肉和骨头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它搅碎，然后会额外再加一些维生素啊，或者调节它钙磷比的一些东西。这个配起来很麻烦，因为你要算你的配方一定要对，因为如果你按照这个喂，你长期喂，如果说钙磷比然后或者维生素出现了一些异常，那少的话可能容易生病，多的话也容易生病，所以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这个配起来会很难。对， 好吧，知道了，打消这个念头了。赵然说了最后一个问题，今天的，请问猫猫吃化毛膏，这天今天怎么都跟绕口令似的？请问猫猫吃化毛膏的频率应该是多久吃一次呢？它现在是想起来就喂一下，有时候一周一次，有时候两周一次，一次喂多少量呢？ 一周一到两次吧，可以。 一周一到两次。 对，然后如果 这么频繁呢？ 就如果它的粮食里是不含这种化毛球的这种功效的。然后如果说它的粮食是有一些这种化毛的这种功效的话，就可以，就比如说两周一次或者一周一次的这种情况。 就真的能化了呀？ 它 是让它吐出来了，就是 吐出来。 也有一些是随着粪便排出来了。 那狗是不是也能吃点？因为狗有的时候也是 狗舔不进去。 它倒不是舔自己的毛，比如说它咬一些东西上面沾了一些头发什么的。 对，你们 那不也算毛吗？对吧？能行吗？ 狗也有些自己，就比如说老啃自己的这种的，也是可以吃。 也可以吃点这种化毛膏。 化毛膏。 就吃猫的就可以是吧？ 没有狗的化毛膏好像，是不是？ 狗都没见过，反正 这又是一个产品空白。今天发现了好几个产品空白 啊。好吧啊，这个每次都能聊出一些新鲜的东西， 聊出一些商机。这个节目慢慢变成了一个创业节目，是吧？ 好嘞，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孙大夫和唐大夫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知识啊，也带来了这么多的前景啊，谢谢两位。希望下周我们继续见面再接着聊啊，因为我们确实能创造很多无限的美好。 对对对， 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19点是 云南菜。 哇，好远的地儿啊。嗯，确实没什么可吃的。 云南好多好吃 的，对啊， 光菌菇类就够你吃一辈子。 哦，真的。嗯，好，明天17点啊，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不见不散了。 需要多久时间，海岸才能堆积出沙滩，一首情歌怎能计算当初相识的浪漫，一个拥抱却能衡量彼此能给的温暖，我要变成你的树，用叶子亲吻你的脸，让土壤喝干你的眼泪，让我吸收这一切，离开的另一半，我要变成你的树，用叶子亲吻你的脸，让土壤喝干你的眼泪，让我吸收这一切，我要带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